我们都在北京乐广播 FM 97.4兆赫，不管你在哪里，听着这些对唱的情歌，很想留下你的听后感，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在你的 APP 当中找到听听 FM， 搜索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就可以在里面和小伙伴们边听边聊了。属于那个年代的歌曲风格，让我们觉得生活是充满阳光的，有希望，有动力。现在年纪有点大了，经历了很多之后，发现内心的平和是非常的可贵。所以在这个午后，我们听到了很多来自于2000年出头的时候那些很好的情歌。刚刚这首《恋爱频率》呢，是来自于许志安和许慧欣，收录在他的2002年的专辑《我还能爱谁》当中。说起这首歌很有意思哈，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首歌呢，其实它是一首翻唱歌曲，翻唱的版本呢是来自于2001年，也就是在这首歌诞生之前的前一年，来自韩国的酷乐队当中，他们共同演唱的《Aloha》这首歌。后来呢，更有趣的是，当他们唱完这一版《恋爱频率》以后呢，下面这位韩国的歌手，他的名字叫曹正盛，在一部很受欢迎的剧当中又再一次翻唱了这一版，很有趣哈，叫《恋爱频率》，而旋律都来自于2001年的 Aloha Aloha。 어둠불빛아래촛불하나와인잔에담긴약속하나항상너의곁에서널지켜줄거야날믿어준너였잖아나바라는건오직하나영원한행복을꿈꾸지만화려하지않아도꿈같진않아도너만있어주면돼걱정마언제나이순간을잊지않을게내품에안긴너의미소가영원히빛을잃어가지않게 Cause your love is so sweet You are my everything 첫날밤에단꿈에젖어하는말이아니야난변하지않아오직너만바라볼거야 Oh, you're light of my life You're the one in my life 내모든걸다잃는데도후회하지않아오직너를위한변하지않는사랑으로오직하나영원한행복을꿈꾸지만화려하지않아도꿈같진않아도너만있어주면돼약속해힘들때너의그늘이돼영원히빛을잃어가지않게 Cause your love is so sweet You are my everything 첫날밤에난꿈에젖어하는말이아니야난변하지않아오직너만오직너 正式演唱的 Aloha 这首歌出现在今天下午啊，我们这个对唱版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里呢，是由于我们之前听到的一首歌啊，也是对唱歌曲《恋爱频率》呢，就是来自韩国的啊，最早在2001年的一个组合 Crew 他们带来的这首 Aloha。如今呢，你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哈，也是很多喜欢看韩剧的朋友啊，立马呢就会生成的。哎，那部戏《机智的医生生活》当中，对，就是有这首 Aloha。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11月18号星期四的下午，韩立今天下午带给你的歌曲呢，都是对唱歌。就是如果说啊，他们是翻唱的话呢，我也会把原曲带过来。下面这首歌，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对唱啊，在他们心中的神曲，神到什么程度？神到这首歌的编曲获得最佳编曲奖。神到这首歌直到今天你听上去还是会被整个啊桥段的完整，还有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合作，周杰伦的合作不断的搅绝。 教堂谁谁谁谈了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清晨方向看见中文衣服18世纪的油画上， 再放 静静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啊啊复苏，啊啊复苏， 然18年过去了，但是我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我刚出道的时候曾经用过这其中的那一段非常非常经典的古典韵味的啊那段曲子，制作过片花，也是我在2003年的时候制作的。而这首歌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最大的诚意和真的是顶峰级的制作，来自钟兴民编曲，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了说唱的部分。其中呢，这个童声啊，他叫做于静啊，如今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收录在蔡依林2003年3月7号由 Sony 唱片公司发行的专辑《看我72遍》当中。不知道你在哪里？2003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和如今18年之后再次听到它，又有怎样的一种情绪的反差，还有多年时光累积的变化呢？浪潮 Listen to One， 今天下午哈利带给你的歌曲都是对唱歌。刚才既然蔡依林和周杰伦合唱了那一首经典啊，到今天还被大家广为记得的传唱的布拉格广场之后呢，我们带来的这首歌也是许许多多朋友啊在婚礼的时候都愿意把它作为背景音乐的。今天我要嫁给你。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原来是今天你要嫁给我， 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重新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天地是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你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着 old school show， you're ready to roll。七零的年代，不过我最 high， new school， 别人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前冲，左右摇摆，上下一直神功。黑不定是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年代要喊什么 ？B boys, B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紧裤子紧身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零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整夜 ，Hip hop for life，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said， 管你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忘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时代虽然少了时间，但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受，看我放肆的创作，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唱出快乐的 show。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啊，又是一首很厉害的对唱歌曲，厉害就是已经过去了17年了。2004年，来自潘玮柏还有张韶涵共同演唱的《快乐崇拜》这首歌，要特别介绍的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这首歌的歌词是潘玮柏和林夕一同完成的，尤其是潘玮柏呢亲自撰写了 rap 部分啊。歌词呢将70、80、90年代的潮流玩物一网打尽，而这首歌的曲子呢是翻唱韩国组合，这个是由他们带来的乌龟组合啊，他们的一首 Come On， 后来呢又由马玉芬编曲，带来了这样一首，给我们留下了至今还很深刻印象的《快乐崇拜》。不知道为什么啊，这首歌真的是很有魔力，无论在什么时间点里听到它，你都好像觉得自己要出远门啊，要去旅行。这是收录在《欧若拉》，也是来自于张韶涵刚刚出道的时候的一张专辑。2004年12月，也是在一个冬天发表这张专辑，也是亚洲的新声音。哎呀，听了这么快乐的歌曲哈，我觉得如果用一首深情的歌曲来延续我们的对唱情歌的话，似乎有点接不住。我想带来的下面这首对唱歌曲呢，哎，又是一首只要你听到它，你就感觉有好事情要发生了，所以我特别把这首歌作为我的手机铃声。Good time， 有请猫头鹰之城 Boy City。 Woke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ed. What'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 Hands up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 wake up at twilight. It's gonna be alright. We don't even have to try. It's always a good time. Whoa, whoa, whoa, whoa. It's always a good time. Whoa, whoa, whoa. We don't even have to try.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Whoa. Take down, drop my phone in the pool again. Check out of my room, hit the ATM. Let's hang out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实在太欢脱了。当初亚当杨在2012年的时候，他创作这首歌呢，就想写一首大家能够边走边唱的歌，他做到了。哎，说到边走边唱，就会想起周一到周三啊，妹妹和大家在一起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他实在是太会唱了。而这首歌呢，也是亚当杨和卡利雷杰普森共同合作的，也是到今天有9年的时间。依然觉得好开心啊，尤其在这个雾蒙蒙的下午啊，不管你在哪里，希望这首歌的音乐啊，就像一道明亮的光，照亮了你前方的路。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韩立和你在一起呢，共同拥有一段非常非常朋友式的听歌聊过去时光的一小时。我也看到了在聊天室当中很多浪潮 Listen to One 的好朋友们，你们的点赞、你们的留言我都看到了。因为确实我都是出没在晚上，从今年的9月开始呢，才到了下午时光里和大家聊聊天、听听歌。今天下午带来的都是对唱歌曲，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在 KTV 当中会唱到的哈。谈心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有请蔡淳佳、游鸿明，2000年。 每一天我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天气，都会问自己，我最关心的你会在哪里，是不是也睡醒，有没有好心情。我 每一次我沮丧不已，心中复杂的情绪你总能分析我，就算我沉默不语也相信彼此会有默契。 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开心，谁让你烦心，让我来抚平。 有些话放在心里心有灵犀，不需要原因我就能感应，知心朋友一起谈心，不在乎主题， 感觉永远 永久弥新。我明白全世界只有你最珍惜我的快乐伤心。 丧不已，心中复杂的情绪你总能分析我，就算我沉默不语也相信彼此会有默契。 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开心，谁让你烦心，让我来抚平。 有些话放在心里心有灵犀，不需要原因我就能感应。能和知心朋友一起谈心，不在乎主题， 感觉永远你 就迷信。我明白全世界只有你最珍惜我的快乐伤心。 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开心，谁让你烦心，让我来抚平。 有些话放在心里心有灵犀，不需要原因我就能感应。好像天天这样和你谈心，不在乎主题， 感觉永远你 就迷信。我明白全世界只有你最珍惜我的快乐伤心。 蔡淳佳、尤鸿明两个人的声线都属于侵略性不强的那种声音，就是很有包容感，很包裹性很强，很有幸福感的声音。那说到这个对唱歌曲，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谈心，可能你会觉得在 KTV 当中和你的另一半啊，有一点感觉的他共同在一起唱呢，是很能够传情达意的。其实对唱情歌某种意义上它的很大的功能性在于你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会帮你告诉他。下面这首歌呢和刚刚那个对唱歌曲相比起来呢，就是我说的这种声音的穿透力更强一些。这首歌虽然在对唱领域哈不是大家经常提及的，但在我的个人曲目当中它一定是一首我不能唱上去但我一定希望嗓音好的人可以和他的另一半来演唱这一首2015年由 Aline 和孙楠演唱的《命中注定》。这两位绝对都是唱功了得，穿透力极强的声音。 和你会相遇在下一秒，时间刚好，突如其来的懵懂心跳。 期待不了，像是这顺其自然却又得不到，只有懂我的人会感觉到。哦， 不见不散，一脸 obvious way， 命中是否注定我不相信，管他 刚好，突如其来的懵懂心跳， 命中注定会遇到，替代不了，像是这顺其自然却又得不到，只有懂我的人会感觉到。是否注定 基本上听完孙楠和 Aline 演唱的这一版对唱情歌啊，好像晚会就推向了高潮，大家就准备准备好鼓掌合影了，似乎很难再接下去了，因为实在已经是到了一个顶峰了。但是韩红林俊杰表示请战，因为他们也在一起对唱了一首歌，那就是离我们现在2021更近的飞云之下。有朋友说看着天一点点要黑了下来，收音机里传出的情歌好像真的可以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 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无声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 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又想念着心中那炙热的梦啊？他多久没说话？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 哦，半路上的我，穿上灰和风沙， 在飞云之下。 说风很大，心在云里摩擦，有酸有麻，但是思念在梦里爬，以后还有谁值得等吗？起了怕， 然而我很勇敢啊，没人记得我也没差， 未来在等我去哪？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 抒情，旋律优雅，这很林俊杰。 在飞云之下， 因为是他作曲，声线纯净唯美，这很韩红。 叫我别烦心， 韩红，林俊杰，擦出奇妙的火花。 路上的我， 音乐为纸，韩林为笔，写下这样一封飞云之下。 我感觉我很想走越过沙滩，我也承认我还是。 一个小时的时间，没有办法把更多首对唱的情歌送给各位。如果你喜欢的话，那我们下周四浪潮 Listen to One 再继续。明天下午要和你分享的是音乐盲盒，各位可以拆盲盒来点歌。